些话我一直没说。就在我胸口，其实有些话我一直没有说。

即可了解更多活动详情。南极包船等目的地产品正在招募中，咨询电话400-606-103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位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脉，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青春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蓬十六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 有 宝贝儿， 爸呗， 嘿，叫真亲切。哎哎，我就喜欢听你喊我。嘿，哎呀，咱到了啊。 不是说爷爷带我玩吗？ 你爷爷岁数太大了，来这儿啊心脏承受不了。 怎么很刺激吗？这 特别刺激，都是老虎狮 子，真的 就满街跑。 喵 啊，这反正都是猫科的啊。 哦， 满街跑，反正到里边你就知道了啊。等爸爸买票去啊，80太贵。 欢迎您参观野生动物园，请您在门口买票。 这好贵啊，80一张啊。哎呀，这个 哎，我带您的便宜的翻墙，这儿卖80，门40。 哎，等会儿宝贝儿， 买票吗？啊， 多少钱？ 40，40， 40 不走大门，保证您踏踏实实玩遍了野生动物园，翻墙进去。 真的 真的， 好嘞。能，你带孩子没问题吧？ 您孩子多大？ 我这孩子6岁。 6岁哈？ 啊， 40，您给60块钱。 60块钱 啊？ 就是啊， 50，10块，60， 60， 跟着我来。 哎，好嘞， 跟着我的来，跟着我的走。 嗯， 怎么了？这去哪呀？ 爸爸带你进动物园，别让，别让，你让人进不去了，知道吗？ 嗯， 赶紧说啊 啊！ 这别人都不认识这条道。 是是是， 也就是您主意大碰见我的 啊。 来， 我主意大，不是您走的地方够荒凉的， 就打这儿进 能行啊？ 您放心吧。 哦， 来了。 啊， 哎，这人怎么没了？哎，哪儿去了？嘿，人呐，这蒙人的骗钱的来了。哎呦，宝贝儿， 过去了。 哎呦，大哥，对不起，真有茶的。 你吓死我了，我以为是骗子了呢。 您看那边有梯子，您呢？您要放心啊 啊！ 您爬一半，我把孩子递给您。 好， 翻墙您爷俩下去。 得嘞， 没别的事儿，就是要您个梯子磨损费。 孩子， 你待会儿，你凑够10个人再走。 还凑十，这组团的还 那边有人接应您， 是吧？ 啊，您等着，稍微等会儿啊。 哎，好嘞。 您稍等，你盯住他们俩啊，别让他们俩跑了啊。 哎。别跑， 你别动！ 来，这几位往这边来，这边来！哎， 正好12个人。 你这孩子几岁？才2岁，看得明白吗？ 哎嗨，你管那么多！ 你操那心呢？这够了，走上！ 啊，你们10个上吧。 走， 接孩子， 走， 接孩子， 走， 接孩子， 走， 接孩子。呵，这回怎么这么多？还接孩子？ 别， 这2岁这声还够老的啊！ 哎呦，该我了吧？